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409面啊，409面最后一行啊，这一段虽然讲过，它太重要了啊，也太精彩了，我们把它复习一下。又小本一真因果，皆不可思议。苏超云：一为同居即结光，这一报，正报呢是应身就是法身啊，因。为七日成功，果为一生不退。这是莲池大师所说的净土一真因果，真正说到基础了。十方世界里面找不到啊，只有弥陀净土里头有啊，所以诸佛赞叹阿弥陀佛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这个赞叹不过分呐。啊，这种赞叹呢，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净土了啊，知道净土在大乘里面第一超生啊，法言法华都不能比啊，法言法华也是一生成佛。7天行不行？决定做不到啊！弥陀经7天成佛，这只有他有。啊，在果上讲呢，一生不退。啊。一切诸佛如来教化当中，这个一生不退只是位不退啊。明心见性的菩萨行不退了，念不退了，可是西方极乐世界即使升到凡圣同居图下下品，也是圆证三不退。于是西方净土超过了华严法华，也就是超过了华藏世界。我们没有这种认知啊，你对极乐世界没有向往之心啊，你用平常心去看它，你就错了。这一生这个机缘当面错过，你说可惜不可惜？啊，弥陀净土里面 我们从往生传，从圣贤这个净土圣贤录啊，从近代念佛往生的人，我们细心观察，一般普通的一般需要多少时间能成就，我们看到了超过半数以上，这个可以做代表，可以做表法，可以做科学证据，三年就念成功了。黄忠昌居士30岁出头，听到我讲起，他发愿做个实验啊，闭关3年看能不能成功啊，在深圳闭关2年10个月，还差2个月满3年，他预知时至往生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在最近这半个世纪当中，起头还有一些真正修行人住世啊，像地仙老和尚、虚云老和尚啊、信慈老法师、地仙老法师啊，真意修行的啊，他们的弟子也修得不错啊，像地老的弟子谭虚法师、净玄法师啊，真正可以称得上天台的成人啊，续佛慧命啊。啊，他们的出家在家弟子当中，念佛往生，瑞相稀有，这给我们所证明啊。应成回忆录里面就10多个人。啊，因不难啊，很容易，果非常非常殊胜，一切法门都不能为比，到哪里去找啊？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讲5种不可思议啊，第一个就是讲修因呢，横超三界不是断惑啊，从现前我们人道直接就往生西方净土，这叫横超啊，不必一级一级向上提升的啊，从人提升到欲界天，再提升到色界天，再提升到无色界天，再提升到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这叫庶出啊，像楼一样一层一层往上去 啊，超越十法界，通途法门都是这个办法，所以要很长的时间，要断烦恼，才能提升。啊，烦恼不断，不能提升。唯独这个法门，不需要断惑，一品烦恼不断，也能往生，也能超越三界。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，超越了。六道轮回实在讲太苦了，还留念，那真叫迷惑到所以然处了。啊，心量要大，不能自私自利。啊，真的要有像阿弥陀佛那样的胸怀。啊，愿一切皆成佛。不但是有情众生，还包括无情。树木花草山河大地。啊，华严经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我们在弥陀身上看到了。啊，我看到同时能够放弃自己的成见，随顺别人，好似这很难的一道啊！啊，这是我们念佛修行一大进步啊！啊，不坚持自己的意思，别人怎么说好，随顺。啊，可是那个根本是我执着身生活，这个难放下了。啊，一步一步的来。啊，身不是我，身是我的工具，我要利用这个工具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。这工具是好工具啊！如果用这个工具搞贪嗔痴慢，搞名闻利养，搞五欲六尘，那这个工具不好啊！这个工具把你送到阿鼻地狱。啊，我知道它是工具，我自己要做主宰，他要听我的。啊，众生迷惑了，不知道事实真相，他就将当家做主了。啊，自信、信德、智慧做不了主。那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了。啊，我是谁呢？这个不能不清楚啊。佛在大乘教里面常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那我就晓得我是佛了，这个你都要承认了。我本来是佛，我为什么不去做佛呢？ 啊，依照经典来生活，依照经典来思维，就是造福。啊，经典是已经回归自信的人，他们的报告啊，这个报告里头有道理，有理念，有方法，有效果，有经验，提供给我们做参考，帮助我们回归自信，也就是帮助我们成佛。成佛是成就究竟圆满，是成就大自在、大智慧。啊，最后用不可思议这一句话来形容。啊，不再迷途了，不再流浪了。啊，第二个不可思议的地方，寄于西方，恒居师徒，非有见境。哎，这个妙了，一生一切生。生凡圣同居土，就等于生长极光净土，跟莲池大师所说的完全相同。啊，同居极极光，对，莲池大师讲。啊，欧耶大师讲恒居四土，不是一个阶级一个阶级向上提升，四土是有啊，三培九品不能说没有。啊，可是事实上四徒三辈九品的痕迹你都找不到，他是平等世界，他是一家人，极乐世界的菩萨真正像兄弟姐妹，一家亲啊。啊，知道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什么关系？啊。真正是一体，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。啊，第三个不思议的，但持名号，不假禅观诸方便。啊，换一句话是，不必用任何法门来帮助。就是一句佛号，诸多法门修行都有正足双修啊，净宗也不例外。 欧耶大师教给我们，正修支持名号，助修还是支持名号，一句弥陀念到底，正住通通在其中，但持名号啊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无需要任何帮助，净业三福是净宗学人最高的指导原则啊，那我们专持名号，一门深入，跟净业三福有没有违背呢？实在是净业三福字字句句都在名号之中，持名号通通具足了。你的父母希望你成就，希望你好，老师跟父母一样也是希望你成就，一切成就当中无上的成就，无上的圆满，是做佛啊。你今天念阿弥陀佛成佛了，不但成佛，还成阿弥陀佛。这对父母是不是心里笑了？圆满的大笑。对老师是就近的大近啊，尊敬老师啊，啊，所以你把净业三福是一句去念念，跟这个支持名号就对一对，就对号。句句都对上了啊，跟六合对上了，跟三学六度十大愿望全对上了啊，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都对上了，你才知道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。那第四，一期为期，不及多劫多生多年月啊，这就是莲池大师所说的因为切日成功，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啊，一般这个习气比较重一点的，啊，这个勤奋稍微差一点的，三年成功。如果勇猛精进，那就是一日到七日就成功。啊，第五，持一佛名，即为诸佛护念，不以持一切佛名。这句很重要啊，不必再学这个学那个了。念念阿弥陀佛，等于说，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通通念到了， 一个都不漏。啊，念这句佛号，没有一尊佛不大声欢喜。啊，为什么？佛心向他，佛心都在嘱咐你，希望你，希望你赶快成佛。那你走这个路子才快了。哪一尊佛不欢喜？啊，所以你念阿弥陀佛，一切诸佛护念你，道理在此地。一切龙天善神啊，拥护你。啊，你真把这句佛号念好了，对你自己来讲，百病不生。你生的是什么呢？生的是欢喜，长生欢喜心，法喜充满。啊，生智慧不生烦恼啊！弥陀威神加持，弥陀佛光加持。啊，十二光明就是佛光的十二种功德，这是阿弥陀佛慧于真舍之力，这一点都不假了。那慧是给我们呢？啊，给我们真实的利益。持戒导师大愿行之所成就，故曰：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。啊，这个力是给我，给你，给他，给一切众生。啊，阿弥陀佛对一切众生平等的供养啊。啊，阿弥陀佛的智慧光明从哪里来？功德从哪里来的？是弥陀在因地初发因比丘的身份，以后提升菩萨的身份。发大愿大愿啊，四十八愿是大愿，无戒修行是大愿。这么长的时间真干了。已经养成了习惯，无戒的时间不养成习惯了。丝毫欠缺都没有，愿大圆满，行大圆满啊，自然感得的智慧光明无量功德了，这是自然感得的，不是有心去求的。啊，又曰，这底下这句话重要了。行人幸愿持名，行人是修行人， 我们现在在修这个法门，我们是不是真修？真修的样子是什么？真修的样子像阿弥陀佛，啊，决定看不到浮躁，决定没有妄念。我还有妄念，我还有浮躁的习气，我没修啊，没修得好啊，不像。啊，所以先人对净宗、对弥陀、对极乐世界信心的程度，发愿的程度，修行的程度，这持名是不是这一句佛号二六十中都不间断？是不是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了？我们要时时刻刻从这里去反省的，别管别人的，管自己啊。啊，别人能不能成就与我无关呢？最重要是自己成就，才真正能像佛一样帮助别人。啊，自己还有情绪，还有情执。啊，还有烦恼习气，这不行啊！这你念佛功夫不得力，念佛功夫得力是什么呢？把这些东西通通都念掉了，啊，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都没有了，都把它念掉了，啊，这就叫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功夫有前身不等，啊，有事业心，有利益心。利益心开悟了，事业心得定了，没有得定也没有开悟，嗯，功夫还有一点力量，能把烦恼习气扶住。这叫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是很浅的一心不乱啊，少分；事业心是多分，理业心是圆满。啊，那我们分三途你就明白了。圆满的一心不乱生十宝图，多份的一心不乱生方便图，少份的像功夫成片，少份的生凡圣同居图。我们在这个世界应当全心全力一心一意争取十报庄严土啊，十报庄严土得不到啊，还能得到一个方便有余土，肯定的了。 那就不错了，你是真念佛人。我们自己在一生当中有方向，有目标啊，方向是西方极乐世界，目标是清净弥陀。回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跟阿弥陀佛学，在十报土居住时间长短不是一定。有人用功勇猛精进，他很快就契入常寂光了，他就毕业了，究竟圆满了。啊，不能像这些人勇猛精进，在西方极乐世界不会退的。进步，缓缓的进步，最长的时间佛陀说了三大阿僧祇劫，在十宝土最长的时间，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是初住菩萨啊，毕业了是妙觉佛果，妙觉佛果就回归常寂光了啊，最长的时间三大阿僧祇劫。啊，最短的时间那就像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。人家就到常寂光去了。啊，所以下面这一句重要了，学习佛功德成自功德，真心真愿，一句佛号报出，日夜不间断，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都变成你自己的了。为什么？你跟阿弥陀佛合成一体。这种人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生到哪里？十报庄严土上辈往生，这肯定的吗？这个事情我们能办得到啊，不是办不到啊，要下狠心把这个世界丢掉啊！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记住金刚，所以金刚经好啊！中国的佛教，无论在家出家的弟子，没有不读金刚经的。金刚经教给我们看破放下，彻底看破，统统放下。不可思议，告诉我们， 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包括佛法，所以经上说：“法上印实，何况非法。”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些法，要舍，不能执着，执着就错了。啊，法上印实，何况非法？你年轻，有志，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这些法你需要。啊，你需要学习。年岁大了，在中国过去讲说50以上就不能学了。50以上目标要定在什么？定在自己成就。啊，帮助别人是附带的，随缘。自己不成就，怎么能帮助别人？一天到晚忙着帮助别人，自己修行忘掉了，错了，大错特错。你还是继续搞轮回。如果你帮助的那些人，当中有一个两个成佛了，你将来在菩提道上迷失方向，他回来救你。如果你帮助那些人都没有成就，换句话说，将来你遭了难，没人帮助你，没人救你，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你说自度重要还是度人重要呢？没有修行正果的，自度重要。这个果是什么？小乘是阿罗汉，大乘是圆教、初住菩萨。别叫初地菩萨，这叫自度了。没有到这个地位也不是自度啊。我们自己要清楚啊，前面十乘观法里头我们学过知微次，我们是在哪个地位，是在哪一个等级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净宗的学人往生算是自度了，虽然是在凡圣同居图也自度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决定不会堕落到十法界，更不可能堕落到六道轮回，这叫自度啊！啊，同居图里面下下品往生的这些人，见了阿弥陀佛，都有能力道驾慈航，到哪里？到十方世界。十方世界都有跟我们有缘的人，他有感，我们就会有应。啊，像观世音菩萨一样，应以佛身度就现佛身，应以菩萨身度就现菩萨身，什么身都能现。什么样的法都能讲， 没有障碍呀。啊，你的神通德相跟阿弥陀佛相似啊。全是佛功德成自功德，这个佛是阿弥陀佛。我们努力一下就做到了。啊，但是你要真肯放下。你不肯放下，就没有这个感应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，身不是我，起心动念胡思乱想，这个也不是我，都在放下，世界放下啊，生活在这个世界还有身体呢，随缘，一切都随缘。好啊，我在1977年啊，是我第一次离开台湾到香港讲经啊，那个时候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啊，也就算出国了。啊，香港我们佛门的这些诸山长老大德都认识了。我在香港住4个月。啊，东北的西城法师。大我几岁。啊，大概大我5、6岁的样子，不太多。我们也非常要好。啊，他是香港佛教是青年一般的领袖啊。我曾经跟他谈起，这是姜维农居士在《金刚经》讲义里面提出来的。我们年轻读的这些注解都非常感动。他说佛教真正要兴旺起来，必须要实行托钵制度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托钵，我就跟喜成法师说，我说你怎么样，有没有意思，如果我们有志一同，你带头我跟进，我们不要多，我们找5个人，五比丘，释迦牟尼佛五比丘创教，今天我们五比丘可以新教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很辛苦，都是住在树下。我说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体力，但是我们可以住小帐篷，一个人一个帐篷，小帐篷，像童子军露营的帐篷。 啊，我们可以过这个生活。啊，除了托钵之外，啊，我们念佛、打坐、讲经、教学，啊，五个人轮流讲嘛，一个讲四个听嘛。他对我的建议非常感兴趣，啊，第一次我到香港签证是四个月，四个月时间到了，我回到台湾，我等待你的消息。结果以后消息没有了，啊，可见的志同道合的人真难找啊，真不容易啊。啊，我觉得姜维农居士的提议是正确的，非常有道理，给社会大众做个好榜样，真放得下了。啊，在印度，三衣一钵够了，但是香港地区属于亚热带温带地区，必须要有四季的衣裳。啊，我们需不需要？这四季不需要。天冷的时候会有人送衣服来。不必去想这些。那五个人排成一个小队，每一天到市区里面去徒步，个个都认识你们。啊，冬天看你们冷了，一定是给你们补充衣服。啊，什么都不要去想啊，啊，只想阿弥陀佛就好了。啊，下面要解所言，信愿持名呢，全是佛功德、成自功德，正是红心里面中红心，啊，红心当中的红心，这一句话讲得太好了。没人说过啊，啊，欧耶大师说出来啊，太难得了，千真万确的事实，绝不是假话啊。我们有能力啊，也就是佛在经典上常说的至心一处啊，无私不办。我们把心置在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上，就能够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变成自己功德。啊，如果你还有妄念夹进去，那就全破坏了。不要多，一个妄念进去全破坏了。啊，这就古人有比喻啊。醍醐，佛法里面比喻，醍醐说天然的颜料啊，最好的颜料啊，给一杯醍醐，放一滴毒药进去，这个醍醐全变成毒药啊。有同学从网络上下载的信息， 我今天早晨看了，日本的核辐射现在演成非常严重，日本首相自己承认了。啊，真的疾患是受影响的到北半球。美国加拿大测到了啊，核辐射，欧洲测到了，中国沿海几个省都测到了。随风漂流啊，啊，好在呢，它不是很严重，啊，飘在外面的这量少嘛，啊，但是真正受害的是日本本国，啊。报道里面说，东京就是东京这一个城市，可能有12万人因核辐射而罹患癌症。这个事情麻烦大了。啊，听说日本有50多座核能发电厂，就等于是50多颗核子弹。如果有半数出了问题，那个麻烦可就大了。可不可能？有可能。几个大地震，灾难立刻就发生。啊，这是科学技术带来的灾难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在先前这个世界，我们读这部经，感触很深很深。啊，大宇宙里面有这么好的一个一点，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也。弥陀以及极乐世界全体的居民都欢迎我们往生。啊，现在的话叫移民呢，啊，都欢迎。我们想想，要不要去？啊，不但欢迎我们，他欢迎遍法界虚空界。一切有缘众生啊，都有缘众生能现、能解、能愿、能行，有缘众生啊。近代印光大师赞叹此书曰：“这个此书就是要解，偶遇大师的要解啊。”印光大师赞叹的话，理事过真契机啊，无论是讲理讲事，都讲到登峰造极啊。为自佛说此经以来第一注解 啊，释迦牟尼佛设了弥陀经，给弥陀经做注解。印光大师称赞，藕益大师这个注解是第一节。纵令古佛再出于世，重注此经，亦不能高出其上。印光大师是什么人？他的身份露了，大势至菩萨才来的。大势至菩萨对这个注解这样赞叹。那么藕益大师是什么人？就可想而知了。藕益大师的身份没铺路，那我们得猜想，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，肯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。为什么呢？别人住不出来啊。不思议光中，全是阿弥陀如来不可思议功德，故名不思议光。这一句做总结，啊，阿弥陀佛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、大愿、大显、无量无边的功德，都在不思议光中。啊，我们念佛的人要有大智大愿，啊，要老实，要听话，要真干，深深阿弥陀佛，全是阿弥陀佛无量功德，成自己的功德，啊，这是无量寿经上三种真实体现的真实之机。从体上讲的真实智慧，从相上讲的真实利益，是从受用上讲的。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，我们往看底下一段。如是光明，普照十方一切世界，稀有众生呢？欲思光者，苟灭善生，身亦柔软。若在善途疾苦之处，见此光明，皆得休息，命中皆得解脱。若有众生闻其光明，微神功德日益称说，至心不断，随意所愿得生其苦。我们看念老注解右段，啊，右面我们所念的这一段是本品第四，光明遍照品第四段，迷显啊，显弥陀光明妙用的殊胜， 是为第十四啊，四十八愿的第十四愿，粗光安乐愿的成就。啊，光明妙用如此的殊胜，这是果啊。因是什么？从哪来的呢？说出来了，是四十八愿的第十四愿。成就都是自然的，没有丝毫意思在里头，纯属自然啊，好像现在人讲的反应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有应啊，应是反应，应里头没有任何意思，没有起心动念，啊，第一句是说的普照十方啊，如是光明，这个如是光明是讲前面十二光，十二种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啊，我们这个地球在其中啊，下面呢这一段呢是讲你遇到这个光所得的利益，这就是慧于真实之力啊，遇是光者苟灭善生。你的染污消失了，减轻了，你的善根生起来了，你的善心善意也出现了，啊，身意柔软，身是身体，啊，意是意念，啊，不像从前那么浮躁了，啊，浮躁啊变成柔软了，这都很明显的，啊，粗光善生的。那么在三途的众生呢，他得到解脱了。若在三途疾苦之处，疾苦之处是指地狱。啊，见此光明，你见到佛光了。啊，这些受苦的众生皆得休息，佛光照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的苦暂息暂停，啊，再有人把佛光送过去了，我们可以跟他做正善缘，念佛的时候有佛光，啊，可是他会念，不会念的 就没这个效果。啊，怎么个念法呢？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，不能忘掉。都是六根精念相继。啊，符合这个标准念佛。念念都放光明。啊，用这个光明回向给三恶道的众生。他们就见到光明，就见光。见光，他们的痛苦暂时停止。啊，命中皆得解脱，三恶道都有寿命，阿鼻地狱也有寿命。啊，这个寿命是什么？就像人间犯了罪，啊，进监牢狱判刑，判的时间不一样，那就是他寿命啊，啊，刑期到了，满了，他就出来了。啊，对命中皆得解脱。啊，他曾经受过佛光的沐浴啊，也就是我们一般人讲，阿赖耶识里头有佛的种子。啊，很多是念佛人、修行人，临终堕地狱。为什么？临命终时那一刹那，他迷惑了，嗔恨心生起来了，这就堕落了。所以学佛的人常常出逆境有好处，常常遇到恶人都帮助他修行。逆境恶人你都能够忍受，你都能够随顺，临命终时往生有把握。你养成这个习惯，什么样的羞辱我都能忍受，一笑了之。啊，心上想到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不要计较。啊，他无论用什么心态对我，我对他恭敬，我看他是一尊佛，他本来是佛，他现在迷惑颠倒。做错这个事情，他要是清醒的话，他不会做出这个事情出来。啊，要能体谅他，啊，没有一丝毫怀恨，啊，还有感恩，我们自己是大幅度向上提升。啊，如果他对待我这个态度，我心里难过不高兴，我就下降。是生是降，是善是恶，都在自己一念之间，与外面境界不相干。这个道理你要懂啊，这个道理很深啊。啊，人家修行成就怎么成就的？就在这一念之间，它是善念。啊，他能够恒顺众生，啊，他能够放下自己的成见，啊，听从别人，不跟人相争，这个境界就深下去了。如果不服气，一定要跟他争个理，你下降。这口气是出了，但是自己到三途六道去了， 错了。古人有句话说得好，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，何必跟自己找自己的麻烦。天下确实是无事，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不能不读。你要把事读明白了，你这善财为什么一生成佛，样样能忍，样样能顺，真了不起 善云顺境能忍，不生欢喜；恶缘逆境能忍，不生嗔恚心。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，他都保持着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觉生智慧，不生烦恼，完全是智慧解决问题。无论对善人对恶人，真恭敬啊，真供养啊，真忏悔啊，行善赞叹，行不善不说，不说话，看到不善的不说话。这叫称赞如来。做的是好事，对自己、对他自己有好处，对众生有好处，赞叹；对自己不好，对众生不好，不说话，不批评。像李世民所说的，道场好与不好都不可以说。他讲的那个跟经典上讲的相应啊，跟十大愿望相应啊。你自己心里明白就好了，千万别说。对的，应当学。中国古圣先贤告诉我们，病从口入。这个喜欢吃，那个不喜欢吃，挑挑剔剔，吃出一身病来。祸从口出，那就随便批评人。你批评的时候是无意，人家听了有心，记恨在心，将来找机会来报复。你还不知道怨从哪里结的。所以学者绝不批评别人过失。要回避一切嫉妒障碍。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这个地方人看到菩萨讨厌，菩萨就赶紧走了。为什么呢？让他生欢喜心。这真正慈悲呀！什么时候他欢喜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再来；不欢喜的时候离开。大乘经教里头教导我们的，学了要会用啊。 这就是有智慧，知道进退啊，什么时候可以进，什么时候要退了。啊，我们一生自己没到场，一生是随缘，哪个地方有缘邀请，我们就到哪里去讲解。啊，在国外都有时间限制，签证上的限制，时间到了就得离开。欢欢喜喜啊，下一次再有缘再来啊。有的一个地方我们曾经去了七八次啊，印度尼西亚我去了11次，我只知道去次数很多，不晓得多少次啊。这上一次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11次，看看护照里的签证，果然是11次。啊，所以总是要跟众生的和睦相处。啊，他不尊重我，我尊重他。啊，他不喜欢我，我喜欢他。我们的心天天欢喜，天天欢乐啊。啊，没有不欢喜的。啊，他回报我，我欢喜他。他陷害我，我也欢喜。你要问为什么？他替我消业障，真的一点都不假。啊，要没有业障呢？没有业障的时候叫冤枉，你能够忍受冤枉，那功德更大。啊，大幅度向上提升，他帮助我的，我怎么能不感谢他呢？啊，所以你要明理。啊，看事绝不是看现前，要看前后。啊，要看过去。看现在，看未来。你就不会冲动了。啊，感情冲动是非常可怕。那是痴啊，痴迷啊。啊，感情冲动啊。啊，人有理性，他心是清净的，心是定的。啊，心像止水，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，如如不动啊！啊，小小的风波就叫你啊动起来了，你经不起考验，你没有一点点定力。怎么会成就呢？啊，佛法修行的枢纽在禅定。持戒是方便的。啊，因戒得定。啊，84000法门统统都是三昧耶。84000三昧。不得三昧，你就什么都没修成。啊，得三昧之后，就开智慧。啊，三昧得到，不开智慧，你肯定倒退了。为什么呢？得三昧的时候，你骄傲了，你瞧不起人了。啊，认为别人不如你， 功高我慢的念头生起来，那你就错了了。啊，这种人有啊，有持戒，哎，戒持的不错，瞧不起人，认为别人没有持戒，啊，不如他，看到别人就批评人，这就错了。持戒的目的是得清净心，啊，你这个戒持样子是不错，可是看到不持戒的人，你就不高兴了。这是你一点功夫都没得到，你戒是持了，不起作用。啊，修定开慧眼，亦复如是。啊，所以古人讲得好，古圣先贤，诸佛菩萨，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，心永远是清净的，不受外头境界干扰，不为外面境界所动，这叫真功夫啊。啊，真功夫里面有真智慧也。经文里面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，这些有缘人。表佛光虽普照十方，无边无碍，但以众生根性不同，其根相缘劣者，欲如覆盆雪照啊，他得不到理。啊，佛光虽然普照十方，无边无碍，可是众生根下下根人，缘力遇的缘也不是很好。这就好比是覆盆绝照，比喻阳光普照大地，啊，他用一个盆子，啊，把盆底朝天，啊，放在那一块，这一块太阳照不到，他不让佛光助照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他拒绝，他不接受。这是根下缘劣啊，拒绝佛法，拒绝正教啊，啊，热光虽变，但人覆盆于顶，则不见光明。啊，光照不到你，你把个盆顶在头上，啊，或者是你打一把伞，啊，不让它照，你在这里建一个亭子，你在亭子里面让亭子遮蔽了日光，这都是属于这一类的。若有机缘遇思光者，则必获如下之光矣。像这个经上讲的 这些好处啊，你都能得到啊。语言是真不一样啊，这是众生呢根性不相同啊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确实是刚愎自用啊，狂妄无知啊。成见很深的，自以为是啊！能把我说服的人不多，我的歪理论很多，喜欢跟人抬杠子啊，无理，强词夺理。啊，也要把别人说的答不出来。啊，好胜。啊，不是心目当中真正佩服的人，我不可能听他。啊，所以我到台湾很年轻的，二十二岁到台湾，啊，26岁认识方东美先生。啊，那是当代世界知名的哲学家。非常佩服啊。要不是他把佛教介绍给我，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不太可能。这是语言呢、啊，啊，方老师把佛教介绍，我提出一些疑问，他统统能给我解答，不能不服啊！啊，而且我们走的这个路子是哲学，不是宗教。啊，他给我上这堂课，佛经哲学。第一句话告诉我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后头坠了一句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才把过去对于宗教啊，尤其对于佛教错误的观念改正过来。以前从来不进寺庙的，现在老师告诉我，佛经哲学现在寺庙里头没有了。为什么？没人学了，也没人教了，不像过去，过去这些寺院丛林啊，那些出家人真正都是学者专家，大哲学家啊，现在没有，都不学了。 啊，那我们要学习佛经哲学到哪里去？到经典当中去。经典在啊，指出这一条路。所以以后我们常跑寺庙，跑寺庙干什么？寺庙有藏经，这些经书外面买不到。啊，到寺庙里面可以看到经书。啊，老师指定哪些书要读的，我们就去抄。啊，把这些书从藏经里面查出来，来抄。啊，我记得长长短短，我还抄了十几部。啊，所以今天佛教最大的困难在哪里？没人认识啊。佛教本来面目没人知道啊。啊，你学错了。以后认识张家大师啊，张家大师指导我，单身一个人在台湾，没有家庭，没有眷属，没有牵挂了，没有忧虑，就劝我出家啊，我也就接受了啊。这个老人太好了，跟方老师一样，非常慈悲啊，对我也非常照顾啊。我们每个星期见一次面，两个小时啊。我佛教的根底，张家大师奠定的啊。入门，方东梅先生介绍入门。啊，成就那是跟李老师十年，啊，跟他的时间最长，啊，工作辞掉了，专心来学习，啊，十年，啊，我跟他在一起，跟老师一年三个月，出家的缘成熟了，出家了。出家之后再回到台中住满十年啊，没有恒心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你是一事无成。事出世间法，无论干哪一行，方向不能错，目标不能错啊！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决定有成就啊！我这是得力于老师的教导啊！这三个老师少一个都不行啊！没有方东美先生，张家大师、李炳南老师劝我学佛，我想不太可能啊！没有张家大师，我在佛法的根扎不住啊，没有李老师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熏修啊，这个教入不进去啊，深入经藏啊啊，这也有好老师指导啊啊，这个就是师生的缘深啊。老师常说，学生找一个好老师不容易，可遇不可求。 老师找一个学生想传道给他的话更难，比学生找老师还要困难。所以根跟源这两个字是决定的因素。故有欲缘与不欲的，若有机缘欲思光者，则彼或如下之光也。这个利益了，我们就遇到了垢灭的第一个烦恼轻了，菩提长啊，这是头一个你得到的利益。未以为三垢消灭，三垢就是贪嗔痴啊，贪嗔痴的念头你肯定有，你遇到了佛光，遇到了圣贤教诲，你就会把贪嗔痴把它范围住了，控制住了啊，它虽然有，它有限度，不能超越这个限度啊。那么这个范围随着你自己修行境界的提升，它慢慢缩小啊。到贪嗔痴完全化掉了，融化掉了，恭喜你，你证得阿罗汉了。啊，那就是垢灭了啊，贪嗔痴没有了，贪嗔痴慢疑都没有了。小圣啊，也就是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得到了，真正得到清净心啊，清净心里头没有贪嗔痴慢疑啊，没有我啊，我与我所都没有这是得利益的第一个啊。第二个善生施住毗婆沙论语，善根者不贪不会，就是不嗔不痴，一切善法从此三生，这三个根生了啊。如果从根本烦恼上说啊，根本烦恼是六个，法相中讲的贪嗔痴后面有傲慢，有慢，有疑啊，这个疑是对圣教的怀疑啊，有误解啊，有很多错误的看法，对，通通没有了。那个误解呢，就是见解上的烦恼啊，见惑、贪嗔痴慢疑，这个五种是思惑，思想上的错误。见思烦恼统统都断了，证阿罗汉果啊，经体上的清净心得到了啊，真正得到清净心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方便有余土，他不是凡身同居土，因为他不是凡人啊，阿罗汉是圣人，不是凡人。啊，所以的善根决定生了，善根生了， 不贪不嗔不痴啊，对圣贤教诲不怀疑，没有嫉妒傲慢，能生一切善法了啊！那你真正是个善人呐、啊。佛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，这标准是这个。啊，这是真正的标准。啊，佛菩萨的标准。啊，人天的标准呢，是十善业道。啊，所以初学佛要从十善业道开始。从十善业道慢慢向上提升。又制度论三十，制度论有一百卷，第三十卷里面，一切善法皆从三善生增长，就是三善根，从三善根生，从三善根增长。这个三善根重要啊，要常常想到我有没有贪心，还有没有嗔恚，还有没有愚痴，智慧不开就是愚痴。看经看不懂，听经听不懂，都是愚痴啊。啊，愚痴没法子破。一定要用智慧。啊，对之贪婪可以用持戒，持戒能破你贪心，修定能破你嗔恚心啊，开智慧才能破你的痴心啊。所以六度里头，布施对付贪的，忍辱对付嗔恨的，般若对付愚痴，啊，勤修三学六度啊，破三毒啊，成就三善根啊，没有戒定慧三学，菩萨六波罗蜜。这三毒很不容易断掉，那换句话说，三善根很不容易成就。是名苟灭则善生，那它是相对的，苟持烦恼是习气，是染污啊！这个东西除掉了，三善根自然就生长了，就起来了啊！又为以为善根善心生也。善心以惭愧之而发，与无贪等三根为善之自性，与之相应而生起一切心所，都叫 名曰善行。善行的意思更广啊，但是佛教里头是有标准的，不是含糊笼统说的啊，善行里头是有条件的啊，从哪个法开始呢？从惭愧，惭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良心，你还有良心，你的天良未泯呢。惭是什么？知耻啊！啊，愧是什么呢？愧是外面别人的责备你，你做了坏不善的事情，别人批评你责备你啊，这叫羞愧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惭是对不起自己良心，愧是做错事情对不起大众这是善行。人有惭愧，他就能改过自新；人要没有惭愧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没有羞耻心，就是没有惭。人家怎么批评不在乎，啊，根本无所谓。不怕别人的批评啊，不怕舆论的指责，他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做得出来啊，有惭有愧，做错事情纵然没有人指责，良心责备啊，外面舆论指责的时候，他就不好意思见人。这种人讲良心未泯。啊，有惭愧，再加上三善根，这是善的自性。一切法的话，都从这一切善法都从这里生，所以与之相应而起的一切心，心所啊，心是八个心，所以叫一切啊，阿赖耶、莫那、意识，前面眼耳鼻舌身，八识啊，叫八心王啊。与八心王相应的五十一个心所，统统善，没有一样不善，所以叫善心呐。啊，那么现在就阿弥陀佛本愿在此敬宗之真实信心性，你对净土有真实的信心，你是善心当中的善心，没有比这个更善了。你能信无量寿经，你能信四十八愿，你能信阿弥陀佛，你能信极乐世界， 你能信念佛往生成佛，这还得了啊！这是无量劫来呀、啊，你成佛的机会到了。你这一生可以证得大圆满啊，这个缘分多难得啊！今天我们缘分有了，问题是自己的根性啊。弥陀经上讲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，这三样东西，善根福德因缘，因缘我们具足了，一点都不缺了啊。遇到无量寿经回集本，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这就缘不缺了，具足了啊。善根是什么呢？善根是你能不能相信，你能不能理解啊？善根是信解啊。福德呢？福德是修行，你肯不肯依照经典所说的理论方法去修行啊？你要是真能这样做，你是大福报。啊，世出世间没有任何福报能比这个福报大啊。第一位，你是妙居佛国啊。世间人讲财富，你的财富是诚信，因为你真的自信，自信里头有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，圆满的相好，就是圆满的福报，你全得到了啊。阿弥陀佛，自信功德成就的极乐世界一切诸佛都不能跟他相比啊，那人间天上就更不必说了。第六天王欲界天顶的大梵天王初禅天的摩西首罗天王是第四禅的啊，这个是娑婆世界地位最高的了，摩西首罗天王见到佛都称弟子啊，都是对佛顶礼三拜，又饶三丈你想你是什么地位哦，时间到了我都不想得了，我没有看到。好，那我们就学到这里啊。